全国信息化成果展览会2016闭幕式10月7号在平壤的三大革命展览馆举行，由金济南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出品单位干部和劳动者参加。闭幕式上发表了综合评审结果。金日成综合大学尖端科学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所、地县省信息通讯研究所等数十个单位被选定为2016年信息化模范单位、10大最佳信息技术企业，而上述单位推出的制品被评为10大最佳信息技术制品，向模范单位颁发了证书、奖牌和优胜旗。